攻读出谷记第27章。应用皂荚木作一祭坛，长五肘，宽五肘，祭坛为方形，高三肘。在祭坛四角上做四翘角，四翘角应由祭坛突出，祭坛要包上铜。再做收灰的盆、铲、盘、肉叉和火盆，这一切用具都应是铜做的。为祭坛要做一架铜格子，好像缸的制法，在缸的四角上安上四个铜环，将缸安在坛下方的围腰下，直到祭坛半腰。再为祭坛做两根杠杆，杠杆是皂荚木的，包上铜。杠杆应穿在环子内，抬祭坛时杠杆常在祭坛两边。祭坛应用木板做成，中心是空的。在身上怎样指示了给你，就怎样去做。应做帐篷的庭院，为向阳的一面即南面，用捻的细麻做庭院的帷幔，这一面长100肘，柱子20根，铜卯座20个，柱钩和横棍是银的。为北面也是一样，帐幔长100肘，柱子20根，铜卯座20个，柱钩和横棍是银的。庭院的西面，帷幔宽50肘，柱子10根，卯座10个。庭院的前面即东面，宽50肘，这一边帷幔15肘，柱子3根，卯座3个。另一边帷幔也15肘，柱子3根，卯座3个。庭院的大门，门帘宽20肘，是用紫色、红色、朱红色的毛线和捻的细麻织成的，柱子4根，卯座4个。庭院所有的柱子周围用银横棍连贯起来，所有的钩子是银的，卯座是铜的。庭院长100肘，宽50肘，高5肘，帷幔是细麻捻的，卯座是铜的。帐篷内，凡为敬礼用的一切器物，帐篷和庭院的一切橛子都是铜的。你应吩咐以色列子民，叫他们把乍得的橄榄清油给你送来，为点灯用，好使灯时常点着。在会幕内，在约柜前的帐幔外，亚朗和他的子孙应使这灯由晚上到早晨常在上主前点燃。这是以色列子民世世代代当守的常例。